愿望是干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。伤悲，情与我举起杯，灯光是。